彩的故事，最佳男主角我一定提名。虽然已经分手了，但是还会想起你，想起你。 你我。

心思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也许心思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

该像从前。